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请看《感应篇》第87节，罗勒致富，乔诈求亲。汇编注解在这个第一行啊，注解第一行，我们念念。所谓掳掠，非因兵祸，安得有之？然巨官吞剥百姓，四妾公婢，豪强重力举债，皆掳掠也。以此致富，习出家破人利妻提子这个子气之语，系出家破人利妻提子气之语，岂能安详？这一段已经把掳掠的意思说得很透彻了。这个在佛家里面就是属于道界，道界的范围非常广泛，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方式夺取别人的财物或者是剥削别人的利益，都是属于盗窃。盗窃国报之严重，如果不是佛说，世间人确实没有法子理解。佛在经论上说得非常清楚，也说得很多很详细。如果我们盗一个人这个财物，借罪比较轻将来还债还一个人的。如果是公共的设施像世人所谓的贪官污吏，他所侵夺的是人民的税收国家的财物那么借罪呢，将来要还债呢，那所有纳税人都是他的债主，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我们要看看那个债主是谁呀？债主有多少 国家的公共设施，那个债主是全国人民，你说怎么得了？什么时候你能够还清？比这个更严重的，佛讲了常住户，就是僧团里面的财物，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说得好啊，佛说忤逆食物之罪，佛有办法救度啊，道常住无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寺院里面公共设施这些财物，他这个范围叫十方常住啊。那么债主比一个国家人多了，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这个债主的数量比我们整个地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还要多很多很多倍。这个数字没有人能够计算的啊，但是今天侵夺这个寺院庵堂财物的，不知道这个厉害呀，不晓得这个果报。我们读佛经，深入经藏，才粗粗明了事实的状况。佛教我们布施，教我们放下，布施是福德之因啊，你能够修因，当然就能够证果啊，你能够得果报。经论里面说的太多太多了啊，施财得财富的果报啊，所以财富决定不施，以不正当的方式可以取得的啊，这前面我们也说的很多了，任何手段取得的财富都是你命中所有的啊，你命中没有的什么样的手段呢你也得不到。这个道理诸位应当多多去研究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流通得很广。这个小册子很容易获得。细心去读。仔细去研究，你就明白了。人六道众生，谁没有欲望？谁不想得财富？谁不想得聪明智慧？谁不希求健康长寿？这是六道众生的大欲啊！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教给我们求得的道理，教给我们求得的方法，如果我们如理如法的修学，你一定能够称心如意，你所希求的决定能够得到啊。如果是非理的希求，这一段所讲呢，这是得智之我。违背了道理与方法啊，所以纵然得到啊，还是命里有的，你说这是不是冤枉的？不过是把命中所有的提前得到了。比如说你命里面发财啊，五六十岁才发财，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三四十岁就得到财富了，提前了，只能做到这个啊。但是你所造的罪业，把你命中应该所得到的或是财富，或是聪明智慧，或是健康长寿，都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实实在在是得不偿失啊！我们应当深明其中的道理啊！众生何以作恶？众生作恶，这情有可原。何以出家人啊，修学佛法，甚至于佛门呢，四众老修行人，还是不能够断恶修善啊，依旧是明知故犯。这个原因何在呢？我们细细的去思维呀，都是阿赖耶识里面无量劫来熏习的恶习气在作祟。这个恶习气就是自私自利啊，使我们明知故犯啊，造作更深重的罪业，自己不能够觉察，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而果报现前之快，也是我们往往疏忽了。这一口气不来，果报就现前。你说多可怕？我们如何对付自己恶习气？必须要看破啊！我昨天早晨跟诸位说的，就是帮助大家看破的一个方法， 方法无量无边呐！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说明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是我，是决定错误。在这个身相当中，我确实不可得。为什么要为这个不可得的身相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个身相是我所，不是我。一切众生迷惑，根本的迷惑就在此地。把这个身相执着以为生活。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个谜揭穿，把这个谜底揭开。你什么时候找到真我了，你就是化身大士了，你就是诸佛如来了。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真我啊！这个东西是我所啊，不是我啊！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我所有的，这是个工具。佛在《大乘经》里面说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是物质，末后一条那是心理。身心里面都没有我啊！西方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他已经知道这个物质里头没有我。那什么是我呢？我能够想，我能够思维，这个思维呀，想象的是我，其实还是错了。思维是我的思维，我的想象，还是属于我所，不是我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从物质现象，从精神现象里面都找不到我。物质精神都是属于我所有的，我所不是我。我昨天跟同学们说，我所拿掉，我就现前了。真相就显露出来了。那么真的我是什么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真我。我们在很多宗教书籍里面看，也看到这个意思。真我只有一个。他们称为造物主。称为神圣。佛教里面称为自信，称为化身，那是我。 从我变现出无量无边一切众生，虚空法界都是我所。我既然是一，我所是从我变现出来的，你们想想看，一切诸法怎么会不平等呢？佛家有所谓呀，平等真法界，无佛无众生呐。这个无是无妄想分别之处，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真相才现前。佛家讲善恶，究竟的标准在此地，与性德相应的是善啊，与性德相悖的是恶啊。相应的是什么呢？恶。相悖的是迷啊。通常我们讲断恶修善啊，这是对初学，不究竟的。究竟说法，转迷为悟啊，迷就是悟，悟就是善。佛家的教学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这个原则啊，没有离开这个目标啊。啊，所以这是至善圆满的教育。果然转迷为悟了，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物全都消融了啊，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善自自然然就圆满。这是过去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们常常说的，从根本修啊。啊，根本就是迷悟。啊，迷悟之相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一念起来为自己就是迷，一念起来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那是悟。为自己是思啊，为众生是公啊，大公无私。这个人觉悟啊，还有一丝毫私心在里面，这个人没有觉悟啊。 不是究竟觉，不是圆满觉。啊，迷纷纷在减少，悟纷纷在增加。啊，所以大乘佛法里面才说菩萨有51个阶级，51个阶级从这儿来的。啊，小乘4国4相。也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果然觉悟过来了，就是佛家讲的尘缘再来了。啊，迷的时候业力，啊，业力在做主啊。悟的时候啊，就愿力做主了。啊，愿力做主就自在了。我们用这个工具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也不执着功德之相。啊，迷的时候啊，这个工具啊，造无量无边罪业。啊，靠近的关键都在迷悟。啊，迷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茫然无知啊。悟的时候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自然转悟为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